约会应该是这样的。 你要是愿意嫁给我，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 但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欢聚应该是这样的。 来，为青春永垂不朽。 但现实是这样的。约会应该是这样的。 你要是愿意嫁给我，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 但现实是这样的。家宴应该是这样的。 大家吃。 你随便用。 菜太多了啦。 但现实是这样的。 啊，这个饭没法吃了。 关闭屏幕，放下手机，面对面交流，心与心沟通。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大家好，这里是戏剧空间。昨天节目当中呢，请大家欣赏了由中央戏剧学院戏剧研究所排演的小剧场话剧《切格瓦拉》的一部分。今天节目中呢，请大家来继续欣赏。 解放了以后呢，格瓦拉呢，他是当时他就成了一个传奇英雄了。他当时在古巴呢，就是实际上是第二、第三号人物，他负责宣传，负责外交，负责国家的经济工作。但是没有几年呢，他就又出走了，他又就重返玻利维亚，然后呢，到玻利维亚又重返游击生涯，又作为一个最普通的一个革命战士，又搞武装斗争去了。但这时候呢，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呢已经对他们非常警惕了。这时候呢，他们在这种强大的帝国主义训练的这军队面前呢，战斗了不到一年，后来就失败了。失败了，在尤罗峡谷的时候，他们遭到伏击。最后呢，他掩护战友的时候突围的时候，他受伤了，被俘虏了，然后关押在一个叫伊格拉村的小学的那学校里头。最后呢，就是被那枪杀了。他死了以后呢，就是他的这个事迹呢，就被那个西方的那个青年广泛流传的，就是世界上有肖像卖的最多的，第一是毛泽东，第二就是格瓦拉。说他实际上毛泽东和格瓦拉他们这种革命呢，他们作为一种革命者的形象呢，他们整整影响了两代人、三代人。你比如像西方的那个，比如像法国的五月革命，比如像美国的什么民权运动，以及等等什么嬉皮士，以及等等，比如他们的一些什么，一些文学艺术上什么先锋这些的，直接都是受到他们这些的影响。 苏维埃政权饿死在摇篮里， 他们封锁新中国，他们妄图颠覆古巴革命，他们的算盘打错了。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下场。 一个刘青山，就一个。 两个刘青山，只两个。 又是刘青山，起义军攻下哈瓦那之后，一个士兵向格瓦拉请假探亲，格瓦拉不准。 革命不是已经胜利了吗？ 这不全是夺取吗？革命却刚刚开始。 建设新社会是一场艰难的征战，几千年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格局早已根深蒂固，稳如泰山。他打着人性的旗号，借助传统的力量，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环节，在你想得到的前后左右，在你看不见的四面八方，对新天地实行反攻倒算。 就是这样，不仅在山那边、海对岸，不仅在你的瞄准镜里，在你的雷达屏幕上，他还隐藏在空气中，潜入你的呼吸，他还埋伏在血液中，溜遍你的思想。当我们向敌人发起冲锋的时候，也许我们早已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当新盖头掀起的时候，也许露出的只是旧嘴脸。 小车子、服务员、保健员，很快实现了投资回报、利益反。 他们经营的哪点不是旧世界？只不过改了作者，换了封面，准确的说，是张旧世界的盗版。 而真正的革命者，则在苦思苦索，怎么办？ 的确，没有更好的办法。20世纪的这场革命，的确太幼稚、太浅陋。 格瓦拉和古巴其他领导同志组织干部们参加体力劳动，他们想通过体力劳动使自己置身在人民中间。格瓦拉每个季度要有240个小时参加义务劳动，这对一个哮喘病患者，对一个国家政务缠身的主要领导人，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其实 我们真正拥有的只是一种忧患，怕自己脱离了人民，怕自己以人民的名义忽视了人民，背叛了革命的理想。 格瓦拉和其他同志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他严禁家人享受任何特殊的优待，家里只能买到国家配给费用份额的那一份。他率领代表团到国外去开会，每个人只发给几块美元。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懂得牺牲。 其实 我们真正拥有的只是一种忧患。 破公王府。 其实我们真正拥有的只是一种忧患。 从前有群奴隶砸碎了脚镣，他们占领了皇宫并住在里面，把老国王和他的人关进了监牢。 后来又有群奴隶砸碎了脚镣，他们占领了宫殿并住在里面，把新国王和他的人关进监牢。 后来又有一群奴隶砸碎了脚镣。 终于一天有个纯真的声音说道，从今往后再不分什么国王和奴隶，从今往后谁也不比谁低，谁也不比谁高。 奴隶们都说这样最好，于是同心协力把监牢宫殿一起推倒。 他们想要盖一座新房子，新房子不是宫殿也不是监牢，但究竟什么样还没人知道。 奴隶们只见过宫殿，只住过监牢，只被别人踩过，只会再踩别人一脚。一抬腿就是老路，一张嘴就是老调。 盖了推，推了盖，总也没弄好。雨在淋，风在吹，黄叶满眼飘，地在转，天在旋，岁月催人老。 终于一天，一个聪明的声音说道，房子新不新其实不重要，关键是要看房子好不好。 关键的关键是能住得舒服，住得牢靠，至于谁上谁下根本就是次要。 关键的关键，再别相信梦想，再别听从心跳，人上半截的要求从来莫名其妙。 奴隶们听了心里在想，世上的房子千千万万，干嘛不都先瞧上一瞧。 奴隶们穿过大路，绕过海角，世上的房子的确千千万万，但总不过监牢宫殿那一套。 于是何去何从，路只剩下两条，奴隶们有的坚持，有的后退，有的犹犹豫豫，不住的动摇。 那边阳光下大厦很快盖起，既现代又古老，地上地下一共有十层，装十等人不多不少，结构绝不允许改变，但据说楼层随时可调。 这边夜色中新房子依旧没有摸出门道，但远方的星星依旧在奴隶们眼中闪耀。他们一次次修， 一次次改， 一次次， 一次次， 一次次重新推倒。 格瓦拉呢，它还有一种，也还有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地方，它跟咱们所见的一般的那种革命英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他已经当了国家领导人，然后他放弃了这一切，放弃了那些他在古巴的那种职务，放弃了他的最高军衔，然后去重新做一个普通的人。这实际上就是格瓦拉他们在建设新社会，建设新社会，塑造新人，他实际上又通过了他这次出走呢，然后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所以这是格瓦拉呢最不同凡响的是一个地方，这也是我们这戏呢所要表现的，所要强调的一个重点。 格瓦拉辞去古巴领导人职务，放弃古巴最高军衔，前往刚果，前往玻利维亚，前往世界上最为黑暗的角落，再度打响了艰苦卓绝的丛林游击战。 栽了栽了，被一撸到底。聪明人呐，知道他接班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疯了， 他也该图点什么呀。 他们通过旧社会的门缝能看到什么，他们坐在个人主义的井底能想到什么，他们沾沾自喜的只是名， 斤斤计较的只是利，他们苦苦营求的只是私，恋恋不舍的只是己，所以他们才投机革命，所以他们才歪曲革命，所以他们才糟蹋革命。格瓦拉追求的是另一种壮烈，他把个人的生命不折不扣地交付给了人类追求平等正义的事业，这是何等的壮举！ 他的出走为革命敲响了警钟，为理想保留了本色，为新世界树立了界碑。伪装的人到此止步，投机的人到此止步，游戏的人到此止步。格瓦拉在离开古巴之前留下了一封告别信， 费尔卡斯特罗，此刻我回忆起许多往事，回忆起当初我们结识，回忆起筹备起义的工作是多么的紧张。记得有一天有人问我，万一死了通知时，我们听得都很吃惊。可是后来我们知道，在革命中如果确实是革命，结局的确不是胜利，就是牺牲。我想我已经完成了把我从古巴土地上的革命结合在一起的一部分责任，因此我要向你，向同志，向你的人民，同时也已经是我的人民告别。因为在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需要我献出我微薄的力量。我们分别的时候到了，我此刻的心情是悲喜交集。在这里，我留下了作为创业者最美好的心愿，留下了我最亲爱的人，留下了把我当作儿子看待的人。这是我的内心深刻。 心让空气飘扬，心 飞哪儿？ 和 我新的战场啊！我是要带着你一贯输给我的思想，带着我们人民的革命精神和完成了人生使命的坚定信念。哪里有帝国主义，就在哪里跟他们战斗，这足以鼓舞人心，治愈创伤。请告诉我的父母，他们倔强的浪子热烈地拥抱他们，告诉我的孩子，他的父亲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想就怎么做，他忠于自己的信仰。愿他们能够成为合格的革命者，要让他们记住，要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要有最强烈的防战，这是一个革命者最宝贵的品质。再见，希望能够再见到你，祝永远胜利，誓死保卫社会主义。 在海岸上，飞翔。 在丛林中，他和美国人训练装备的政府军较量了近一年，终于失败。究竟什么在跟什么较量？究竟怎么是成，怎么失败？ 要打进敌人家里，打上他们的餐桌，打进他们的卧室，打得他们寻欢作乐不成，打得他们惶惶不可终日。 一不留神丢失古巴的事情再次发生了，眼睛都给我瞪着，耳朵都给我竖着，鼻子都给我闻着，脑子都给我转着，饿死他们，混死他们，累死他们，炸死他们，掐死他们。 一边是不足百人的游击队，而另一边则是强大的帝国主义。 听着，最近有帮土匪在这一带活动，有一半是外国人，专吃孩子，一有情况立即报告。 是了，老爷，这帮人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 我们是来救受苦人出苦海的。 苦？那我一听就糊涂，我爷爷我爹都这么过的，为什么到我这儿就叫苦呢？ 我最讨厌弥赛亚救世主式的人，替别人选择生活，人家乐意穷，你管得着吗？ 将来革命成功了，你们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将来？将来是什么时候？ 将来，将来敌得过现款吗？拿着，先把媳妇娶了，再把棺材买了，还好意思跟我提革命？真会开玩笑。 要是没有革命，世界会是怎么样的？ 革命不就是一群胡子虫，家里可能说会道的吗？ 革命是哪里有压迫，哪里有。 没有反抗，剥削会减轻吗？ 敢跟我高兴，那也没准儿。 没有斗争，压迫会停止吗？ 越斗争，我就越压迫，我烦了你的。 没有革命，他们肯改良吗？ 敢肯吗？ 没有一次次农民起义，会有历朝历代的让步政策吗？ 没有工人运动的不断高涨，战后会出现福利国家吗？ 没有古巴人民站起来，美国会在经济上给拉丁美洲小恩小惠吗？ 有这事儿。 没有被剥削者攥紧拳头，剥夺者会解囊吗？ 估计不会吧。 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人，被旧世界剥夺了一切，甚至看到自己根本利益的机会，他们非但不帮助格瓦拉游击队，还向政府军告密。华金支队被一个农民引进了政府军的包围圈，九名队员包括一名德国的女共产党员，在涉过一条溪流的时候惨遭伏击，他们视死如归，举枪反抗，全部牺牲在水中。格瓦拉的游击队陷入绝境。 法国作家思想家德布雷曾与格瓦拉的游击队一起生活战斗，他写的格瓦拉的游击队曾被西方青年广泛阅读。他在诗中告诉我们，格瓦拉的游击队是一支怎么样的队伍。 我是德布雷，我曾经和格瓦拉的游击队一起战斗生活。在那些个日子里，格瓦拉每次都是自己展开吊床，自己卷起吊床，他从不要别人帮助，他严格遵守规定，每天只吃半盒沙丁鱼或三片干肉，他背包里放的子弹和别人的一样多。有一次在涉过一条河流的时候，他的口粮不小心掉进了水里，他没有告诉别人，一天没有吃东西。格瓦拉把这种平等关系和吃苦耐劳当作一种信念，一种检验思想的试金石。格瓦拉纯洁而坚强。 某月某日，埋伏了一上午，路上开过敌人军车，车上的敌兵都太年轻，我没有勇气向他们开枪。 叔叔，我想参加你游击队，给你们带路。 小弟，你太小了，赶紧回去上学去。 我没有钱，但我有一只母鸡，我可以把它卖了买书本。 小弟，你太小了，赶紧回去上学去，路上小心。 你这个共党小嫌疑，给我除掉。 我是桑切斯少校。被俘的那天晚上，我们在高山上，当时的天气特别的冷，游击队的马克思跟我谈了很久，他叫人煮了一杯咖啡，当时我特别想喝，但是我想那是他们给自己煮的，因为当时所有的人都冻得发抖。没想到他端着那杯咖啡很有礼貌地走到我面前递给了我感到了一种 从未有过的高尚的人情味儿，但我并不想接受。他说不行，这是专门为我煮的。我心里非常感激这件事，心里总也忘不了。 桑切斯少校后来成为一名积极的左派活动家。 十块比索谁先上？十块美元谁先上？ 美元比索一比八。 二十美元消灭格瓦拉了。 二十乘以八消灭格瓦拉。二十乘以八消灭。 他的游击队，无论从当时看，从今天看，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格瓦拉的精神，却要从另一个角度去想，换一个天平去量。这是两种生活，两种价值的较量。他不是看谁有多少武器，有多少美元，不是看谁屠杀了多少生命，收买了多少灵魂，而是看谁的精神能够被把人心点燃，被歌声流传，把历史照亮。 有人冒水了， 出事儿了！哎，我说你太油啊，像狗一样的油叫狗刨， 像猪妈一样的油是蛙油。 你胡乱半片的往前游，那叫自由；往后扒拉叫养油。 人呢？ 站住！落水的什么人？ 小女孩。 上二。 多大年龄？ 五六岁。 三下五除二， 长什么样？ 大眼睛，圆脸。 上三， 要是瓜子脸，分还高。父母干什么的？ 农民。 去骨。 我再算算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四。 正值青春好年华。 上五。 考大学了吗？ 北大。 名牌大学。 上五。 研究生呢？ 上。 高等学历。 上五。 父母干什么的？ 民间企业家。 呀哈，土大款 上台， 铲除七分，投入180。你这是巨额亏损，简直是经济犯罪。如今是市场效益第一，穿好衣服从哪来回哪去，走你。 在座的哪位只会拨了算盘珠子，你可以退席。 要是哪位路见不平，以为是在免费看戏，你可以退席。 要是哪位读了市侩哲学便手不释卷，拍案称奇，你也可以退席。 要是哪位觉得就该弱肉强食，泥腿草民活着纯属多余，你可以退席。 要是哪位驾着本天灵智驶过阴山蓝缕，那种庆幸啊，得意啊，那种放音乐摁滴滴，你可以退席。 要是哪位醒着是富人犬马，梦里是富人兄弟，半梦半醒是为富人边歌边剧，你可以退席。 要是哪位翻过来三毛一，翻过去一毛三，除去自身还剩自我，减去自己还是自己，你可以退席。 要是哪位觉得剥削压迫有经验有实力，回报高风险低4000年好业绩，人生最佳投资，你也可以退席。 因为我们谈的是格瓦拉，谈的是正义。 完全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游罗峡谷最后一仗也是最残酷的一仗。格瓦拉带领游击队员转移突围，身负重伤，陷入魔爪，被关押在伊格拉村小学的这间教室里。 高兴的走了，我们倒下一个还会再跟上一个。 乌托邦大梦做不了多久了，到了70年代，你的社会主义同志阿连德会在智利登台，他马上就得倒台，死得比你还惨。到80年代，你的桑蒂诺朋友也会在尼加拉瓜上台，可怎么上的台你还得怎么下台。到了90年代，你的那些大哥哥们不用我们费劲儿，自己就纷纷倒台。中国你不是最喜欢吗？我告诉你，到了世纪末，中国的知识精英满脑子都是美国思想，这下踏实了，世界只能是这样。 世界只要是这样，你们就一天也别想踏实。 格瓦拉，把你的那半颗雪茄给我吧，我好为大麻海洛因做广告，您就是商机。 格瓦拉，把你的肖像权送我吧，你的像我要印在 T 恤上，卖给所有长青春痘的三青子愣小子，浪漫女性也争取一卧室给牙贴一张，您就是资本。 格瓦拉，你的传记我报了，你是20世纪的浪漫骑士，现代社会古典游侠，关键是女的，你跟那个德国女共匪就是没那么回事儿，也就有那么回事儿了。 你的行为被我破译了，支气管。你2岁上就得上了支气管哮喘，一犯病自然就喘不上气儿，喘不上气儿自然就瞧什么都不顺眼，瞧什么都不顺眼自然就要闹事儿。我观察了7年兔子，研究了8年耗子，看人也毒针。 黑暗社会的可恶在于把这些人降格为耗子，使人习惯并且善于鼠洞里的黑暗共同。 格瓦拉，跟你一起战斗是我的光荣，和你一起就义是我的自豪。 这个玻利维亚同志刚来时胆子很小，战斗中我总把他带在身边，是革命造就了他，使他顶天立地。 哥完了，我的眼镜被打掉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但我看得见你的榜样。 我们都看到了未来。 格瓦拉，我在想我们的死是值得的， 我们的鲜血会成为未来世界的遗产。飞达，永别的时候到了，我在想着你，想着我们的人民，想着我们的事业，我在想格拉马号，我在想道路其实还很漫长，我们还远远没有到达新人新世界的彼岸，我们也许会被20世纪冷淡，也许会被21世纪遗忘，这些都不要紧，正义的事业从来百折千回，格拉马号还会一次又一次起航， 起航， 起航， 起航， 起航， 前往陈胜吴广大泽江， 前往斯巴达克角斗场， 前往昨天今天三条师， 前往新疆杏林收租院， 前往巴黎公社战士最后倒下的地方，前往阿连德总统永垂不朽的地方，前往前南母亲默默流泪的地方，前往战斧导弹满天飞舞的地方，前往大横码头翻云覆雨的地方，前往黎民百姓任人宰割的地方，前往富婆团结挥金如土的地方，前往布衣寒士度日如年的地方，前往一人公章遍万贯家财的地方，前往一生辛劳换一无所有的地方，前往道义良知烟消火熄的地方，前往黑暗邪恶卷土重来的地方， 前往需要火需要亮需要我生命的地方， 前往需要道需要剑需要我臂膀的地方。 格瓦拉，我是伊格拉村小学教师，请你告诉孩子们，告诉未来，你此时此刻在想什么？ 我们在想，革命是不朽的。 而斗争就是这样。 因为社会主义呢是人类第一次是有意识的、有组织的，要像以往4000年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这种社会，要找出一条出路的。以往呢都不是这样，以往的都是以暴易暴、以恶易恶的，都是。尽管他失败了，但是这毕竟呢是在，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正像恩格斯说的，我们现在过的这4000年不过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史前史。因为我们这里头有一句台词说，说人性说历史都还太早，千年的石碑还有几通立着，万岁的帝王没有一个活着，天很宽地很阔，咱们走着瞧。这种新社会不是一次，大概不是一代人，不是一百年，大概也不是1000年可以建设出来的，但它毕竟是一个方向。格瓦拉呢，他是一个古巴的一个英雄，他是50-60年代革命的是一个英雄，但是我们觉得呢，他实际上对这个，就是格瓦拉的一种精神对这个时代呢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于这个所谓告别革命的时代。那实际上我们更把这出戏呢不仅仅看作是一次这个戏剧行动，更看成一次文化思想行动，更看成一种社会行动。我们认为呢，这个戏呢不仅仅是娱乐观众的，不仅仅是给观众搓背的，而是应该呢对于观众呢有一种启发的，通过这么一次活动呢，让观众呢达到，就是希望观众呢对这种社会生活呢有一种启发，观众对于社会生活的一种思考。这是我们这出戏的一个主要的是一个任务，也是我们创作的这个初衷。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中央戏剧学院戏剧研究所排演的小剧场话剧《且格瓦拉》。这部话剧呢，也许在形式、结构或者是表演上呢，都还有很多的不足，但有一样却是令我们感动的，那就是剧中所表达出的忧患的意识和坚定的理想。正像剧中人们所说的那样，我们有的只是一种忧患。好了，各位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戏剧空间。编辑徐北薇，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经典的故事，精彩的语言，戏剧空间带您进入艺术的世界。 我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西南 烟花啥，我在干吗？ 这事儿乱弄。 喂，我姓骆，我叫啰嗦。 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 喂， 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喂，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 我不想。 哎呀，嘿，看电影呢，别说话行吗？ 怎么了？